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是《怪胎》这部电影，但今天要讨论的不是《怪胎》这部电影本身的内容，是想讨论一下我看完《怪胎》之后有什么样的想法。介绍一下《怪胎》的基本资料，《怪胎》是台湾第一部全程使用 iPhone 拍摄的剧情长片，导演廖明义自己担当导演、编剧、摄影、剪接四个很重要的职位，在台湾的2020年8月7号上映，主角是由林柏宏饰演陈柏青。女主角是由谢欣颖饰演陈静。主要的剧情呢是在讲男女主角分别为两个有强迫症的患者，在我们所谓正常的世界里，他们成为了怪胎，也就是这部电影本身的片名。他们成为怪胎的存在，在他们日复一日的日子里，他们突然遇到了对方，然后就好像遇到了自己，就一个从来没有人懂的世界里面，突然出现一个懂自己的人，然后他们打破了以往对方一成不变的生活，然后也就是相爱，但也就是另外一段令人痛心不舍的旅程的开始。剧情就大概是这样子，非常简单的剧情，没有什么太曲折离奇的翻转都没有，可能结尾是地方有一点点，但我觉得那还好。然后我先来讲一下我观看当下的心情。我是在某个星期三的早上10点去金赞微秀去看的，然后我很喜欢在早上10点的时候去看电影，超爽的。你可以人很少，然后只有自己跟坐很大的位置，然后而且你10点看，还有早鸟票更爽，超级爽，爽到翻。然后店员问我说要不要坐第8排中间，我心里想说干，当然好啊，第8排中间有什么好不好的？看电影最舒服、最适合的位置就是那里了。然后我买完票之后，我就走进去影厅里面，然后才看到，干，我的位置卡在三个胖家人跟一对情侣中间，然后心里就有点小小的不爽，想说，干你娘，那个电影院不把我排在前，明明前后差一排都没有人，为什么不把我排在那边？带着有点小小不爽的心情进去看，然后我旁边那三对胖家人，那三个胖家人，干，把早餐带进去吃，狂吃猛吃，喝奶茶，吃蛋饼，然后吃三明治，看起来超爽的。妈的，我现在在减肥，我不能吃那些东西，感觉妈超级不爽。然后我旁边那对情侣呢，就还好，就一般聊天，没有怎么样。接着电影要开始了，然后其实看电影过程没有怎么样。很平淡，他旁边两位，旁边几位都很安静，没有做什么事情。然后看完电影之后，心情是好的，也是蛮好的，觉得电影很好看，很不错。然后我看完电影之后，发现有些有趣的现象。我旁边那三对胖家人呢，完全没有什么反应，就是淡淡的看完电影之后就，我发现他们也没有哭。然后也没有特别的讨论，就这样播完电影就走出去了。然后我旁边另外一对情侣，他们其中一个那个女生啊，妈的狂哭，哭死了，哭得好像妈的被鬼吓到一样，一直擤鼻涕，一直拿卫生纸，感觉他们出事情一样。我觉得，我心里就想说，干，明明同一部电影，怎么可以差这么多？我就觉得很有趣，这个点这个反应我觉得超级有趣的。我就开始去想，为什么明明是同一部电影，有三个人完全没有什么反应，那旁边却另外有一个人看了妈的跟鬼哭，被鬼吓到一样狂哭，哭到都有点想问他说：“小姐，你还好吗？”这么夸张，明明是同一部电影哦。然后我心里就开始回想说。我有没有同样是这种心情的电影？就是明明是很好的电影，可是我看完却没什么感觉。首先，我要先讲一下，我觉得《怪胎》真的，我也有哭，在其中一幕转折的时候，替女主角很心痛啦，然后眼角就默默流了几滴泪。然后谈到那些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感觉的电影。我想举几部，我觉得都是很好、很厉害、很具代表性的电影，可是我却没有什么感觉。首先，我想来讲，有三部电影， 其中一部是《九把刀的那些年》，另外一部是侯孝贤的《恋恋风尘》，三部是蔡明亮的《爱情万岁》，这些都是 很好的台湾爱情电影，也都带有台湾某个时期的某些特色，我觉得都很具代表性。可是我看这三部电影的时候，我却没有我看怪胎时那种悸动，我甚至觉得这怪胎跟这三部比起来没办法比，完全没办法比。可是我却觉得看怪胎的时候那种比这三部还要激动的，还要有一些感觉的。然后我就开始想，为什么我会自己会这样子？我就只想到一个原因，就很简单一个原因，感就是很触动我的心啊，没有别的原因啊。这跟怪胎是多好多厉害的作品都没有什么关系。怪胎是一部很不错的电影，吸引人的主题，很好的摄影，很好的分镜，好的美术，演员演技也都很好。但我觉得这些都只是去客观的论述一部电影的方法。也许是建立在这些内心才会觉得这是一部很好的电影。可是我觉得在你内心最深处，最深处那个悸动的东西是跟这些都无关的。就像我看九把刀的那些年，我那时候才11、12岁，我哪懂那些什么高中生大学生的那些感情啊，我那时候只觉得就是小朋友在看电影，觉得好看，就那样子的剧情。然后在看《恋恋风尘》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大一，已经大概懂一些感情上的一些事情，感情上一些很难相处，一些各自男女有为难的地方。可是我也看得没什么感觉，那是因为在那个年代，我就不是在那种年代下生活，我就是在现代都市社会，现在这个时代去生活的，所以我觉得我看得没有什么感觉，很正常。然后讲到我在看《爱情万岁》的时候，我看完《爱情万岁》，我就觉得，干，李康生演的超级超级他妈好，没几句台词就让人演的超级痛心，超级超级痛心。可是我看完也觉得，就也是没什么感觉，不是因为说电影不好，而是我就是没到那个年纪啊。我没有到他们那种会那么强烈感受到孤独，那种那么空虚的年纪，那种一个人只有自己一个人的那种生活的感觉，我还没有感受到。然后谈回《怪胎》这部电影，我觉得会触动我的心，就只是很单纯的，就是这部电影在此时此刻的我非常适合看，没别的原因，就只是因为很适合而已。这个看完的那个悸动会留下来我心里很久吗？我觉得不一定，可能会有一两个月我都还记得，但也有可能，妈的，我过了一周两周我就全忘光了，那时候的感觉就已经全没了。但是我觉得啊，这个悸动就是你当下最最最重要的感觉。你要记得你当下的那个感觉，你看完这个电影的那个感觉是最重要的。然后啊，我想借由《怪胎》这部电影去谈每一个人是自己如何去看待一件作品的。这边的作品啊，不限于电影，也包含影集、展览、音乐、一幅画、一件雕塑，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一件作品。它只要是一件作品都可以。然后我个人认为啊，最重要看完一件作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干你娘，你看完爽就好，喜欢就好，没别的东西，就是你他妈就是要爽，你看完就是要有感觉，它就是你喜欢的东西，这样就不会有错了。你看了有感觉，触动你的心，能让你引发多一点思考，不管怎样，就是你喜欢，你看完，你读完，你听完，你喜欢最重要，没有别的东西。因为你不喜欢，你就不可能去对他有感觉啊。你对他有感觉，你就一定会喜欢他。这个有感觉不一定是好的，也有可能是不好的。这个不好的不一定是说讨厌，而是他可能在你内心留了点疙瘩，然后你看完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，都有可能。 然后就像我前面提到的，在不同的阶段我会喜欢不一样东西，就像我当时十一十二岁，我完全不可能懂那些年想讲什么啊。然后现在我去看爱情万岁，也是因为我现在才二十几岁，二十一岁，不可能会有李康生他们那种感觉啊。所以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下，你会喜欢不一样的东西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可能你现在喜欢某部电影，然后过两年之后你再去看那部电影，你就觉得不喜欢了。也有可能你现在很讨厌某个电影、某个建作品或是某件事情，你过了不一样的时间、不一样的经验，有了不一样的事情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去看待这个东西。你啊，这些不一样的想法有了之后，它就会内化成你心里面、你脑袋里面那些东西。你再去看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这样就是你的成长，把那些东西内化于你自己。不同的作品可能带给你不同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所以你也不用想说，哎，大家好像都喜欢某个电影或是某件作品怎么办？然后我不喜欢，然后只有你喜欢，大家不喜欢的东西怎么办？是不是自己很怪？是不是自己可能特别不一样？或者是说，还是你看不懂某一件作品，是不是自己很 low？ 或是你很喜欢某件，哎，看起来好像讲了淡淡的东西、浅浅的东西的时候，是不是自己很幼稚？干，我觉得这些啊，都完全一点他妈都不重要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，你看完这些东西啊，你能不能从你欣赏、你喜欢那些东西里面找到一些乐趣？有了这些乐趣，我觉得啊，就是你有这些乐趣之后，你对这个世界会更有感触。你能在这个世界感受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，这样才是最重要的。有了这些乐趣，有了这些你喜欢、你爽的东西，能带给你生活更多不一样的色彩。就是我在看一件作品的时候，我抱持的最最最最原始的想法就是这样子。我会有了这些想法之后，有了这些感觉之后，我再去评断说，哎，这件作品是不是哪些点让我喜欢，或是他用了哪些方法，他用了什么主题让我喜欢。不然我去研究一个我自己没有感觉、没有喜欢的东西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在浪费时间，因为我没办法花很多的心力去想说，哎，到底为什么我自己会，因为你要研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东西，没办法嘛，因为你就是没有那个心、没有那个乐趣，你找不到其中好玩的点，没有这些好玩的点，你就没办法让自己能更投入于其中。然后谈完我如何看作品之后，我觉得啊，这些看作品的方法啊，不只适用于看作品，我觉得在你的生活更是如此。你的生活里面会一定会有很多好的事情跟不好的事情，你就用心去当下感受那些好的跟不好的。你很快乐的时候就尽量快乐，你很难过的时候就干你娘，你给我难过到爆炸都没关系，重点不要伤害到自己就好。因为你有了这些感触，你有了这些感觉，你才会真正感受到自己就在这个世界上。你有了这些感触之后，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原来我还活着这件事情。你用心在生活上，你的生活才会更美好、更多彩多姿。然后最终还是一句，就是干你娘，你爽就好，喜欢就好，管他那么多，管他去死，你要自己高兴最重要。好，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了。下一集呢，我想谈谈我最近去台北市立美术馆看了一个展览。这个展览的名字叫做《蓝天之下，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》，有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一起共同参与的展览。然后我要谈的也不是要谈这个展览本身里面的内容，而是比较想要谈谈这个展览的形式是怎样呈现给观众去看的，以及它是如何跟现代台湾民众如何去做艺术方面的接触的。感谢大家聆听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